喂，第一集最甜堂 最健堂 就多咗嘉宾，系啦， 个主角系只猫， 系啦，只嘉宾系佢，系啦。 好靓。 咁我哋今日嘅萧公子啦，我哋今日嘅其实佢唔系嘉宾嚟嘅，我唔知点称呼佢，佢系我哋嘅 founder 嚟嘅， 系啊， 另一个节目嘅脚。 你是膽嚟嘅，你唔係腳，你唔係腳，你係膽， 膽膽添， 係啦，四隻膽，如果唔係點會叫 forum 咧 ？OK， 我成日想叫 forum， 即係四隻膽。就第一次放呢、這個，係咪第一次放 最言堂啫？ 最言堂冇錯， 最言堂嘅首播輪到啊！ 最言堂咧就即係我哋聚集咗好多唔同嘅説話，咩個都可以講。咁啊，多數咧就請嗰啲嘉賓咧就係啲賢人，往來無白丁啊嘛。個個都係賢人，個個都係咧有料之人。咁呢個字咧一音就兩個意思。 但係香港而家有料之人好少喎、啊，似乎 正正就講緊呢樣嘢啦。啊，啲料料料從何 來？第一個咧就解題兼講呢個問題。 就扣住個題目講啊。 我咧就想講下咧香港嘅創意啊嘅人咧，人才點解會咁凋零咧？ 係 咁誒，阿蕭公子咧可以講下咧，香港啲學生因為你教書 係啦，仲對住啲學生， 兩個人咧覺得啲學生咧勝在起跑線就叻啦。點解考到差唔多終點，越跑越冇力咧？點解？ 嗱，呢個好問題啦。咁另外阿 史 官咧， 其實歸到賽跑 嗰個創意產業啊，仲在前線 係。 咁所以變咗一頭一尾就好多嘢講咁樣。 女王咧可以講下咧，我哋而家嘅港女咧係咪比以前更不堪咧？ 我覺得冇堪過喎，冇堪過喎， 係咪先？ 咁咯，喂，但我想問下，點解係你會喺個創意產業嗰度？因為你本身係編劇， 係 咪？ 係啊，係啊。我咧就係一個由出道以來都係編劇。從來冇諗過由編劇轉咗做導演嘅人， 係 好少咁嘅人嘅。 嗯， 多數咧都照轉咗落去做導演， 或者做演員啦、 啊，或者演員，演員更好啦。 嗯， 但多數做編劇咧都希望自己做導演嘅，因為咧佢要話事權啊。 嗯， 因為影視咧導演就話事權 大曬， 大曬。 嗯， 如果寫小説咗文章咧，就寫個人有話事權，編個人都未必有話事權。咁啊，做話劇有度好啲。話劇咧就好尊重個編劇嘅，真係唔改嘅。咁咪個導演咧就叫詮釋嗰個 劇本， 咁咪過古往今來都咁樣噶啦。不過咧香港又好特別，咁以前咧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咧就香港咧都出過一扎咧好嘅創作人員，咁唔係淨係講編劇嘅，填詞咧。作曲啦，甚至唱都好喎、唱歌嘅歌聲都好喎、喺嗰段時候咧，即係一個香港輝煌嘅時候。 導演都係新浪潮啦， 新啊導演又好喎、咁、 啊、 就算其他行業嘅創作咧，都係喺嗰陣時好輝煌。 廣告產業都係啦， 係啊，都係啊， 冇錯。 係 咁啊，點解而家會慢慢凋零咧？咁即係慢慢謝嘅。咁我咧就歸咎咧幾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嗰啲創作人員冇被捧起啊！ 係 嗱，咩叫被捧起咧？我記得咧，邵氏嗰時幾叻噶，佢捧起幾個導演嘅喎。 係啊， 譬如話張徹， 係， 譬如話李漢祥， 係， 譬如話程剛， 都係， 呢都係嘅喎。 嗰係邵氏年代咯，即係唔係後來無線啦。 我意思點解佢捧起咧？就係好早年代咧，真係啲人咧唔知邊個導演嘅，即係唔會話我為咗睇導演去睇套戲， 就睇明星， 睇明星啊嘛， 係從來都睇明星噶嘛。 但係咧，邵氏嗰時咧，譬如張徹嘅導演嘅戲咧，真係有人睇嘅喎，為咗睇張徹嘅喎， 要睇仔啊嘛，睇仔打交嘛，有肌肉噶嘛， 都係佢個足功勞啦，係佢導演啦。李漢祥有人睇佢喎，點解咧？話佢嗰啲係宮 宮廷劇係 宮廷片拍得好靚喎，同埋好好喎， 啲景好深啊，咁樣 喎，佢推拉咧。那個手法呢，很多外國導演都走去學他。 喂，但這個呢，我聽過版本呢，就說因為那時候邵氏是特別比李漢祥，因為知他擅長這個推拉嘛，就特別比大的廠給他，可能兩三個廠打通，是 嗎？我親眼見過，將幾個廠打通，或者搭到外面，將那個景的廠房的景色呢，由個金聯電 探到出去外面御花園都試過， 係 咁啊！嗰陣時未有去到大陸橫店啊咁樣啊，買唔到噶嘛。咁啊嗱，我唔係想講嗰個問題，我想講咧係上頭咧老細咧係開始捧啊幕後嘅人， 嗯， 幕後嘅人咧慢慢鋪頭啦。咁啊電視台嗰陣時咧，我做咧我都係用呢個咁樣嘅好嘅橋嘅好嘅點子嘅， 嗯， 因為咧。呢樣嘢咧，使到嗰啲人會歸心嘅，有個向心。咁誒，邊個做編劇咧？譬如話個徒弟，譬如話阿黃晶啊、阿吳宇啊，後來啲學生，譬如話而家今日同阿杜琪峰嗰個最好嗰個咧叫做咩啊？同佢做銀行嗰個啊，突然間你唔記得咗啦，阿鄭記得㗎。 我 keep 住咗，我都 咁誒。呢啲咧，都係好出名嘅編劇，就因為咧好多時咧喺你個劇集嗰個宣傳嘅時候咧，都係俾個好多 credit 佢嘅，俾好多我哋話mermaid 啊，即係佢勳章俾佢嘅， 嗰 個光環喺曬佢嘅頭上，而唔係咧純粹賣嗰個演員 嗰個明星啦， 當然都要賣嘅，唔賣唔得。咁但係咧，唔係純粹賣明星。 但我想問一下咧，譬如啦，推導演咧，係咪荷里活開始先嘅咧？ 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即係香港嗰陣時邵氏係因為有美國呢個風氣、 啊、學到嘅。 嗯嗯， 嗰啲我哋叫做 studio 嘅製作啊，棚廠嘅製作。 係。 咁佢咧就知道咧，原來淨係靠演員咧係好牙煙嘅。 嗯。 點解咧？佢一扭你計就死。 係。 一扭你計結嘅，咁嗰時工會又唔係個咁大可以控制到演員，咁但係咧都當然編劇、導演、幕後咧都有工會，但咧起碼嗰啲人文明少少喎，我總覺得我點講， 識字嘅文明啲， 文明少少。 喂，但係今時今日啲人就會覺得話，喂，我捧紅咗你啦，我講緊編劇啊或者導演啊，我捧紅咗你，你就會出咗出邊做噶啦嘛，出邊即係拍電影啊，你就會走噶咯，你一出名就走噶啦。 啊，呢、這個咧就係個制度嘅改變， 嗯， 促成咗咧呢個你個問題。 係 以前嘅制度咧係棚廠制度，即係好似美國荷里活都係八大公司， 嗯， 即係棚廠嚟嘅， 嗯， 老闆咧就大老闆。咁啊，但系咧就冇獨立製片嘅，獨立製片咧就係 independent producer。 係。 咁佢哋咧有咩好處咧？就係佢係冇錢嘅，佢係得條命嘅啫，唔係得個技能嘅啫。 係。 咁但係佢係特別嘅技能，於是乎咧有人投資落佢身上。 嗯。 佢要融資，融咗之後咧可能拍。咁啊，政府譬如香港都係啦，政府都係資助呢啲獨立製片人士。 嗯。 咁等咧。你不是一定有大公司支持，等之前有個牙煙就係你受佢做掌控， 係， 係嘛？ 嗯， 佢唔中意你嗰時，唔知咩理由嘅， 係 俾你拍，咁你幾叻才華你都冚。 唔係你永遠你一拳獨大都賴嘢㗎 啦，賴嘢千祈唔好噶嘛。 但係八十年代嘅時候就開放好多， 係啦，冇錯，你講得啱啊。 好緊要，即係如果佢有得發揮，你先叫聚集到人才㗎。係 啦， 佢唔係直接係為咗錢啦，咁你有才華就梗係希望有發揮咯，好正常呢個。 成個創作嗰個風氣咧就係。因為如果我有才華，我就融到資。 融 資咧，我就拍到自己中意嘅嘢。我唔一定要聽老闆嘅話。我一定咧可以做到自己理想嘅，未必定嗰樣嘢啱觀眾，但起碼我有個自由，創作自由度。嗱，正話你問我個問題就係點解會式微咗咧？ 係啊， 創作自由度漸漸冇咗。 呢個好緊要啊，冇得發揮自然凋謝㗎啦，正常啊呢個就。 人如果人有創作自由度咧，有言論自由。有發表自由，有思想，最緊要思想自由，唔好框框住咧。佢自 由佢天馬行空， 係啦，冇錯。有陣時未必十套未必一定套套收噶，可能有兩套收都唔緊要嘅。你係成個風氣嘅問題啊嘛。 同埋當你拍十套有兩套收，咁你就會檢視嗰兩套點解成功， 優勝劣敗咯。 係啦， 有競爭啊嘛。 咁好多人就唔中意嗰啲叫做自由主義，我咧就冇所謂，我覺得自由主義都好嘅。優勝劣敗嘛，正話講咗啦。 即係試過八十年代嘅時候，就由大廠分拆咗好多小廠出嚟㗎嘛，新藝城都咁拆出嚟啦。嗰陣時交和就喺邵氏度拆出嚟，又係咁樣㗎嘛。 呢種 spin off 好自由，好自由嗰陣時。 係啦，冇錯，呢種 spin off 咧 就是能者居自然， 是啦， 是 啦， 如果你自然有你的工人能力、创作能力，自然呢就有人支持你。 喂，即係好簡單講，你細胞健康會分裂噶嘛？ 係、一定 係咪？係啦， 分裂嗰啲係結啦。 唔係你死人就唔分裂噶啦嘛？咁而家香港咪就係接近死嘅狀態咯。冇得分啦，大佬。 呢個舉例好好。 咁、 就是、 但係嗰個主要點喺邊一度咧？八十年代咁蓬勃、咁自由嘅氣氛， 因為你自由風氣咧，所以咧，慢慢咧，有幾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個成本大咗，大咗咧就唔係咁容易融資。第二咧，慢慢融資又會喺嗰啲大嘅企業家手上，因為佢就有咁多錢。咁啊，跟住咧就慢慢大陸嘅市場開放，哇！人哋係你二十五倍喎、你諗下， 你講個市場， 市場啊，二十五倍咧就即係話咧，你香港咧根本你要靠嗰啲資金。 但以前香港的電影有一個很世界的市場，環球的市場，東方荷里活嚟喎。但嗰陣時大陸嘅市場仲未開嘅喎。 嗰陣時咧，主要係靠兩個主要嘅市場，一個咧叫台灣市場。因為我哋華人電影咧就一定係華人 華語電影嚇。 咁已經橫掃啊，當然佢又橫掃翻你，就是、鄧麗君。 你 又橫掃咗佢嘅李小龍。 叮噹碼頭嗰啲文藝片，台灣都出好多噶嘛。 佢都橫掃你㗎，你咪話。佢嗰啲湯臨翻都橫掃你㗎啦， 係哇靚到爆，係 佢有佢嘅長處，咁所以個優勝劣敗有競爭就咁解啊嘛。 咁第二個市場係星馬泰呢、這個 東南亞星馬泰市場， 即係嗰陣時話賣埠咧，包括後期即係啲人開始移民咧，嗰陣時係租帶睇㗎嘛。咁你悶到抽筋，因為你香港人去到外國，你係可以睇當地嗰啲劇集，但係冇一個 嗰、那個另一個高峰嚟㗎啦。 係 你阿次官講緊嘅咧，就係話你由即係大廠細廠開始互相競爭，跟住有東南亞市場、有台灣市場嗰陣時候未有你嗰個所謂啊，即係加拿大 係八九六四之後就砰砰聲走， 係八四㗎，八四都未到開始中英談判之後嘅事嚟嘅。 OK， 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其實你係另一個高峰嚟㗎嘛，咁所以成個八十年代轉折係好大。啱啱啊，史官講緊嘅競爭，你話咩來自內地嗰個市場競爭啊？主要正係嗰陣時內地未有市場俾我哋噶嘛。 係啊，中間呢段 香港嗰陣時未有呢個競爭市場問題噶嘛。 咁英河啊，或者斐濟群島都有， 都有 好少，都有嘅 但華埠，總之有華人嘅地方有港產電影噶啦。 係 因為有個情感連係，佢係要睇翻呢度嘅劇集。 咁當然我哋都要感謝嗰啲。演員嘅，演員咧同埋啲大公司咧係推廣啲演員去咧，喺嗰陣時咧，啲演員係帶動咗先。喺嗰邊啲人咧，唔係一定識你創作嘅。 係 周潤發、張國榮甚至梅艷芳喎、咁已經係 實體啦， 係 賣到片花㗎啦。 但我講我自己而家咧，我係會學你話齋係兩個嘅，即係兩個唔同嘅渠道嘅。譬如我中意睇個演員。咁我就會佢啲戲我一定去睇咁樣，但亦都會有咧，就係、是、為咗個導演嘅，譬如 Ridley Scott 咁樣，佢啲戲就一定要睇，或者係Terry Quarantino 啦，Terry Quarantino 係啦 ，Quentin Tarantino 係啦，咁樣 一定睇嘅， 係係，甚至試過有一排徐克都好賣座啊，做一個導演淨係賣徐克， 係啊係啊，許鞍華都有賺人睇佢㗎， 有， 咁啊，但係咧慢慢咧嗱，而家翻轉頭我講咧就係。創作咧，如果創作人得到咧呢個社會嘅認同、歡迎咧，自然咧呢行就多咗人嚟參加。因為最近人好簡單，光榮啊嘛，有光榮感啊嘛。哇！嗰行做落去，哇！一頭面灰嘅，邊個想做啊？個個都唔想嘅，所以好多人想做明星就咁解。 同埋有一個好緊要，有個好緊要嘅 point 就係、是、咧，即係光環嘅重要成日俾人忽略嘅。其實你睇社運界或者你睇呢、這個 社運界有明星啊， 係啦，你睇政治就好知噶啦，即係光環大於一切嘅。咁、我會理解點解編劇嘅光環咁緊要咧？幕後工作人員因為佢真係做到隻狗咁樣樣，日寫夜寫嗱，人哋仲要睇唔到你辛苦嘅。你喺屋企或者你 Starbucks 啊嘛。寫字啫嘛，你邊度夠人哋擔嚟嗰啲辛苦咧？咁嚇，即係佢覺得體力勞動唔大就唔辛苦。 有咧， 你已經得唔到人哋嘅理解噶啦。跟住錢仲要唔多喎，係嘛？跟住俾人改，俾人彈鐘彈嚟彈去， 彈鐘 不停咁彈。 仲有一樣嘢咧，好得人驚，就係、是、咧，原來所有崗位 老闆啊或者其他人咧係唔敢出聲嘅。 嗯， 你敢聲話個導演點樣拍？你拍、啊。你敢唔敢話？ 即刻行過去。 Cameron 係咁噶， 係 啲夥計大嘅老闆， 佢擺低你食蕉啊！ 冇人敢埋去裝嘅，埋去裝 X 你啊！冇搞錯，裝我鏡頭一腳兜你啊！ 我點拍？我話事 係啦，冇錯。就算斟茶俾佢茶水啊，你都唔你唔敢做嘅。阿古天又唔做，古天又唔係人斟茶啊？ 係係嘛？ 咁所以咧，但係咧，編劇就個個差得佢嘅喎，個個 X 佢嘅喎，佢嘅喎，咁咪就嗰、那個戲地位又會低咗， 好慘。 嗱呢個有原因嘅，就係創作原因嚟。地有冇專業咧？編劇有一個專業，呢、這個專業咧點知唔係一個賣錢重點？呢、這個專業咧我哋叫做劇戲劇性 drama。 係 嗱，你夠唔夠膽嗰個老細埋嚟話我識 drama？ 我諗佢一腳我兜佢大西洋，係唔識嘅。 係 咁咁一個人走埋嚟話你唔係咁怕，因為唔係 drama 唔啱啊咁。或者人物設計都唔啱，你冇人識講嘅，係咪講細節嘅？係咪即係話咧？啊呢度唔通啊，咩唔通啊？哦，因為佢坐喺度啫，就冇嚟用到右手啊，即係用啲下流枝尾麻利嘅細嘅嘢，細眉細眼嘅嘢坐你。 係， 但係嗰啲咧最弊咧，就嗰啲係賣錢。點解咧？邊句對白好笑？嗰句對白賣錢，佢認為唔係呢句説話講得好笑，佢講嗰句好笑。但咧，我哋唔係淨係睇嗰個末節，我哋睇後邊有個大嘅 drama。但係大嘅 drama 嘅結咧就係、是、大嘅 drama 咧，大嘅橋一個結構咧係冇人識之餘，重要唔賣錢嘅，啲人唔去欣賞大嘅 drama， 係睇一啲咧細節，記得啲細節同埋記得明星。喺度講個咩説話，咁咧就結啦。咁啲人咧針對住咧就係、是、你想講咩好説話，你做個咩 action， 甚至乎咧有啲武打明星就係、是、最緊要我打，最緊要我跌啊！唉、我由十二樓跌落嚟唔死得，咁啲人最中意睇啊！ 係， 即係以前某大命令話，拍咩都唔緊要，最緊要我主場。 係， 你唔係我主場咧，你唔好搞，一定唔賣得。所以咧。其他劇情咁樣唔緊要，最緊要就係愛唱。 但係個分別就係話，即係七日先個年代都已經有啦。個成功方程式一旦形成之後，你好難改嘅。 係啊， 咁所以我明星話佢自己賣浮賣得，咁佢唔肯聽你講噶啦。正常嘅呢、這個，咁問題就係、是。咁所以點解女王頭先講嘅好緊要啊？你有競爭有分裂先有進步噶嘛？ 係咯， 你嗰個既有成功模式，你就唔跟噶啦嘛。 係啦， 例如話咧，言情片好過死賣得過嗰啲做，我忽然之間同你講玩武打，武打你正經咧就係跌十層樓都跌你唔死嗰只。我同你玩笑話功夫又得，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喺嗰個創意環境裏面，你係要一個自由開放嘅環境，你俾人去做啲唔同嘅嘢，咁你先有出位噶嘛。 仲有一樣嘢啊，女王，你如果記得咧就係、是。香港片咧，邊套賣得就邊套拍第二集，係 實嗨 跟風㗎啦， 實嗨 三集，係跟住咧 嗨硬， 係嗨硬，跟住咧就你一個叫李小龍燈係嘛，咁跟住 X 小龍就出嚟啦， 黃小龍、陳小龍， 總之係笑小龍，唔係個龍字都得嘅， 係 同音得，英文做傑，個個叫 Bruce Lee。Boost true， 乜嘢都 boost， 有個 boost 就賣到噶啦。咁啊變咗咧，後邊就係因為原來賣片咧，賣出去個 market 咧，個 marketing 咧係有呢一點子嘅，係唔係賣緊個 drama， 唔係賣緊個戲嘅質量。咁於是乎咧，大家就唔好多人就覺得，就我使乜走去寫好嘅劇本啫？我使乜請一個？咁貴嘅劇本啫，我咪就係揾阿陳阿九、趙阿七，佢總之有個人識寫字，就可以聽老最聽老細講話，肯聽話嗰個咪就可以做咯。咁嗱，呢個咧一路來咧都係慢慢腐化咗啊，劣幣就繼續良幣。 咁我覺得即係話。其實你喺一個制度健全嘅情況之下咧，個重量應該平均分配嘅。 係啊， 即係 導演啊、編劇啊、演員啊，即大家各咩 say 20-25% 咁樣樣，咁你就唔至於話太大嘅比重擺喺一個人身上邊咧。咁你架空咗其他人咧，咁其實佢係 contribute 唔到啊，唔係佢未必係佢冇能力，未必佢唔想。 佢一得咧就你害曬全家啦。 冇錯。 咁啊，嗱呢個亦做到後邊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我做老細都會噶啦。既然咁啦，我做乜要做 R&D 咧？ 嗯， 點解要做 research？ 點解要做development 咧？ 即係投資嘅嘢就唔肯做啊！ 你 唔知幾時回本？ 我經常話，我哋而家冇曬寫喜劇人啦，可唔可以咧？老細拎幾百萬出嚟？嗱，第一年就冇錢賺㗎，係訓練十個八個做。 俾佢試啦， 係等佢寫啦，等佢練咧，練完之後咧，可能就八個出兩個啫噃。 唉，多啦兩個， 好好噶啦。 咁咧都唔滯，點解咧？佢覺得唔為嘥呢啲錢咯。我而家 因為佢拍乜都有人睇啊嘛，大佬啊。 喂，加埋冇競爭， 同埋你都知道播雪花都唔知有廿幾卅點收視嘅錢。 最緊要就最後嗰句啦，次官話啫，你冇競爭嘅前提底下咧，你既得利益嗰個咧就梗係會用盡嘅手頭上嗰啲資源揸到盡嘅。 係咯， 正常嘅呢個就。 做咩嘢要加添？投資落去啫，加投資落去仲係冇一個肯定話俾聽，實實際際會咁咩得益喎？ 係， 即係招中樹萬界版都好啊， 係 招中樹 唔知幾時有得界，未必有得界添， 未必有界，可能咧有啲倒翻轉頭咁仲悲觀。老細，我咪講個老細嘅説話咯，佢話咧訓練咗出嚟都係益人嘅啫。 即 系人点样咧？ 即系生女啊，蚀本货啊！ 真系益人咧，真系可能会点解咧？因为你个出钱出得少，人出得多，咁咪益嗰个咯。 但系嗱，我记得上次都请教过你，好似唔系争好多嘅啫。 呢个世香港世界就系咁啦，一直有阵时系调戏嚟嘅。 嗯， 调戏啊，调戏咩咧？我喺度挨咗十年，都仲未升级，仲系挨紧嗰个咁样嘅侮辱性的工資，可恥性的工資，我條氣不順啊！你記得嗰陣時咧，香港有個叫香港電視咧出嚟，一出嚟一直叫曬所有大台嘅編劇噶啦，好嘅編劇點解咧？唔係爭好多錢嘅啫，出錢叫嗰個阿黃生咧，亦唔係使好多錢啊？點解咧？因為基本佢少啊嘛，你出多少少就已經叫曬過嚟噶，而家最好嘅喎。 同埋咧，你徒弟鮑偉聰咧，就嗰佢喺港視啊嘛，咁佢話個分別就係咩咧？就係、是、你喺無線，你譬如有個劇本，哇，唔同 department 要去審，即係譬如舉例， 個個都話識啊嘛， 係啊，個個都識嘅，個個都要睇過嘅，個個都要岌頭，就 like belly buttons， everyone has got one， 係咪？喂 ，one 已經好客氣噶啦 ，everyone has got many belly buttons， 大把意見。咁但去到港視咧。阿鮑偉聰嘅形容佢就話：喂，唔係喎，係好正嘅，即係黃生坐喺度，佢就話你要幾多錢，你即管講嚇，冇問題嘅，即管拍，放膽去拍。即係依個係我哋叫做 entrepreneur 嗰個 spirit 咧，即係創業家嘅嗰、那個啦。我唔係讚佢啊，拜託 嘅。制度會影響咗好多嘢，你創意就肯定係㗎。 正話講創意咪呢三點啦。 嗯。 仲有一個問題咧，點解個人嘅可以插把嘴？正話講咗啦，因為我都話自己識啊嘛。 係。好大啦。 呢個真係唔係話讚自己。 你赞啦，你去啊，你去啊，你去。 就系咧，你冇后边有一个人识嘅咧，拍心口。 系 呢个收音拍到嘭嘭声喎，就系。我睇过，我话得就得噶，你唔好出声啊，唔好出声啊。 系人识 啊，我识就董彪。 系 你唔识啊？ 系 我识你唔识，你仲开声？我话得就得，我话唔得唔得。 即系人撑。 唔系，最紧要真系有个人识 得， 识得我就话拍心口担保一样嘢得，于是我就开。你咧，你係唔識嘅，你冇冇加把嘴，點加咗一腳踢嚟兜兜兜你個筆踢嚟嗱，咁我今日咧講住咁多先，因為咧仲有你同 我冇， 唔係啊，唔係啊，我哋而家 好精彩啊，係 喎， 洗耳恭聽， 繼續你啊，因為我陣時 喂， 好多 得咁難得啊，次官肯起個話題，起個頭講呢樣嘢，因為其實我自己個感觸咧，從呢個角度嚟嘅，因為阿次官睇之前好多嘢發生咩事，中間轉折發生咩事，我就。都有教書嘅，我到而家都仲係對住啲細佬，所以就算今朝早我都仲喺度睇緊場辯論比賽，咁所以大家都知道我真係做好多呢樣嘢噶啦。感觸最大乜家科咧，就係創意嗰樣嘢，唔單止係創意產業裏面缺乏咗，甚至連學校裏面嘅基本教育都缺乏咗呢樣嘢。 創意， 創意真㗎。 喊冷咧，好細個已經誒訓練成為。 話要贏在起咗起跑線啊嘛！ 贏在唔係起跑線，係贏在子宮內。 仲有多一句， 贏咗射精前。 喂，呢啲矯枉過正㗎。阿次官都記得啦，以前即係啲細路，你冇咁多嘢玩，戇居居嘅。咁問題佢自己會創造好多嘢出嚟娛樂自己噶嘛？ 因為佢好 Q 悶啊，你明唔明啊？佢一定要揾嘢玩啊，係揾啊。 波子都會啊，揾只汽水管都玩。 有波招咧嗱，我哋飲完汽水個 攞粒水蓋啊， 蓋都可以咧嚟砌嘢玩。咁的而且確就係你物質困乏也好咧，唔係一個限制你創作或者創意嘅前提條件嚟。 唔係不著問題 咧。調翻轉頭，而家啲乜家伙你留咗啲小朋友咧？是殘得好緊要的。 嗱，呢個又唔係牙刷喎。 係。 我哋呢度咧，呢個台係最貧乏嘅，係投資最少嘅。 係。 但係咧，第一晚咧嘅收聽同埋接觸 收視好高， 好好嘅喎， 非常高。 喂，我哋俾人串啊！哇，你哋個網台就係、是。几支咪同埋一个 Facebook Live 咁样，咁跟住我即系其实我想搭爹嘅，但我又想表现友善啦。你知其实我个人唔好友善嘅啫嘛。咁我系想讲话系啊，但我哋有人啊，有 content 啊， 系啊，肯有人啊，得啦， 感足就 感足就呢样嘢，啲人点嚟嘅先好紧要。即系你而家叫啲细路勤力啲都会识，点解咧？我嘅感觉就系咁嘅，佢正常人嚟嘅，唔系佢哋唔想勤力。而家佢哋已經殘到好緊要， 好 Q 攰啊！ 上一次你唔好唔記得個無記台慶其中一個好即係一脍炙人口嘅節目叫做《繁忙兒童合唱團》啊嘛， 非洲夜無間歌手啊，係 因為而家係莫繁忙到咩地步，啲小朋友咧瞓覺都冇時間。 嗯， 基本上你去考咩啊，即係升學嗰啲咁嘅面試咧，你拎個出嚟。電話簿咁厚嘅所謂履歷表出嚟， 哦， 有嚟一張紙嘅啫嘛，有個 portfolio 噶，好似做明星咁樣噶，我又游水、鋼球、乜乜乜咁劍擊一大扎嘢，好似乜都識做咁樣嘅喎。 仲有喎，佢阿爸同佢寫咗咧，佢去過邊度旅行喎？ 係 啊， 真係有見識冇知識喎。 遊歷啊，遊 學 啊， 呢個嚟㗎。係嗰個乜家伙遊歷報告都係可能老豆寫嘅。咁然之後咧，你八級鋼琴咧，對於學校嘅考核嚟講咧，係啊。 陰功， 而家學校係唔睇噶啦，個 comment 就係個個都有啊嘛，咁即係話係繁忙到呢個變態嘅地步， 需唔需要打高爾夫球啊？ 另類運動會加分，即係嗰種所謂競爭嘅壓力咧，係令到啲小朋友係完全 burn out 噶。咁啊，次官好明白，你一個幾有創意嘅人，你幾有創意人先算啦，佢都會有枯竭嗰個時刻噶嘛， 乾一個字， 乾糖，你要回氣，你要唞噶嘛。嗱，以前我哋呢啲做細路嘅咧，就細路嗰陣，即係嗰啲細路嗰陣，點解好似阿李宏話齋，你汽水罐都可以整鑊金，整啲嘢出嚟咧？你真係有精神啊嘛，你真係有嘢想做啊嘛，而唔係話攞低自己係想回氣、想瞓覺啊嘛。 同埋咧，我想講 緊要㗎，你夾得太盡嘅創意，冇曬創意。 同埋細路咧，佢係有無窮嘅精力嘅 ，supposedly。 supposedly 啊，佢唔需要你咧幫佢安排曬由朝到黑咧，將佢有限無限嘅精力咧，有限度盡大量地發揮同埋用盡嘅。因為你俾佢自己走去玩嘅話咧，佢就要發揮㗎啦，因為佢太多力，佢太多唔知做乜，咁咧就學頭先大家話齋，細個荷蘭水蓋啊，自己揾張紙幾支顏色筆咧。玩都大爛餐嘅，咁你諗下，而家啲細路仔佢係進入一個咩模式咧？就係、是、一個 autopilot mode 嚟嘅， 啊、 全部啲嘢 program 曬俾佢咧， 係人哋 autopilot， 冇錯，佢自己 autopilot， 係喎， 佢 in the end 佢都會 autopilot 嚟嘅，因為點解佢老輕機啊嘛， 即係喪屍咁啊， 喪屍咁係啊，即係總之阿爸阿媽由朝到黑一個禮拜七日全部編排曬，佢就係進入嗰、那個啊、哎，我由你整啦，喪屍。咁呢一個喪屍大個咗，佢唔會變翻人類噶嘛，大佬啊！系啊， 丧咗，啊！依家我明啦，点解会系咁多 hea 人啊？ 系啦， 哦， 佢投降主义， 佢投降主义就 hea 啦 ，hea 就算啦。同埋咧，有一个字咧喺外国咧经常出现嘅， 系 就话咧人咧就要有 passion， 系 passion 即系有 热情啦， 有 即系团伙， 有团伙啊， 冇错。 而家啲喊冷嘅林伯伯，我哋有阵时叫隔夜油炸鬼啊！ 即係漏咗氣咁解啫嘛，漏咗車胎， 唔會彈㗎啦咁。 咁所以阿次官 observation 係好啱嘅，即係而家啲細路咧，我覺得以人比人嚟計，佢哋唔會比我哋以前蠢咗、爛咗，唔係呢樣嘢。 可能叻過我哋以前。 但調翻轉頭，佢就係被操控佢嘅成長。嗱呢樣嘢冇乜可能咧，佢唔係機器嚟㗎嘛。你點操控佢成長咧？好似女王話齋，你個有更期表度，一日24小時填滿嘅。 填唔滿嗰十五分鐘咧，你阿媽覺得有問題㗎啦。 哦， 咁好大件事啊，大佬！你個個人嗰成長速度係唔同㗎嘛？ 咩 創 作 係唔同㗎嘛？ 冇錯，你啊， 佢冇得創 作，點創作啫？ 佢唔能夠決定自己時間啊。 係啊，我咪話好似你飛機師咁樣係咪？如果教咗自動飛行模式咧 ，autopilot 咧，瞓得覺啦，係咪？個腦已經死咗咁滯㗎啦，你使乜仲要諗點樣飛啊？個航道點？佢 set 好曬嘛。而家父母就係做咗一樣嘢，佢乜嘢都 set 好曬，個細路完。完全係喺一個 idol 嘅狀態，佢完全唔使發揮創意啦，唔使你咩樣安排啦，佢係冇咗個 training 啊。 即係以教育心理學家嘅講法咧，我哋而家所謂內化嘅，好似 internalization 內化，即係你做緊嗰樣嘢咧，你唔單要有意識地做嗰樣嘢，你仲係要消化理解，轉化變成你自己。嘅決定 咁有意義， 咁先有意義噶嘛？ 有自己嘅意義先， 係啊， 唔係有媽咪嘅意義， 唔係有動作，唔係有個反應， 唔係有爹哋嘅意義喎，係有佢自己意義。 冇錯啦， 佢而家就冇自己意義。 係啊，咁所以變咗就係話，而家啲小朋友咧會表面上面好似好叻，點解一唔係考試嘅狀態底下就會輕機咧？嗱，親自你家唔講，真係都即係家丑都出外傳啦，即係希望位學生聽到唔會想揼我爆佢私隱。 會揼你㗎啲老師。 嗱，你照計入咗大學，以前都係天之驕子㗎啦，嚇，照計你好叻仔㗎啦，咁你識照顧自己㗎啦，係咪？夠膽死，依然去到呢個宿營嘅環境底下， 唔識戰之甲， 唔識綁鞋帶， 煲水， 唔識煲水， 你點煲水？ 救命！ 佢將個膠嘅電熱壺放咗一個鐵板電熱壺 入邊， 又攤著佢， 啊用啦嘛， 兩樣一齊報銷咯， 啊用啦嘛， 大學生嚟啊大佬， 我就 大學生嚟啊你哋啊，因為哇， 好得人驚，佢話咧，呢個又係有個大學同事講我聽嘅，佢話咧 interview 嗰陣時候咧，要 interview 時，原來佢個學生係帶埋個爸爸嚟，帶埋個媽媽嚟， 有噶， 我話呢樣嘢我都有。不過係幼稚園，幼稚園而家都大過。後屘咧，我媽都費事睬你。 係 到你一小學一年班，你咪自己入去。 自己識行噶 咯，俾人睇到，唔係我哋嗰時覺得好 醜。 醜， 一來啦，第二樣嘢就係人要為自己行動負責噶嘛。 冇錯， 你自細都唔俾佢為自己嘅行動負責嘅，佢自然就唔識負責噶啦。唔係佢唔想負責啊。佢唔明咩叫負責啊！係 啊，佢冇咗呢個責任。 咁啊，點解話 internal 或者所以內化就係呢樣嘢啊嘛？你如果去到讀大學嘅時候，原來佢過嘅生活都同一個幼稚園嘅學生係一樣嘅。你有乜可能期望佢會忽然之間變成一個成熟穩重有創意人先？我諗唔出嗰個方面話點嚟嘅。 佢都冇主意噶啦，個人已經冇曬主意。 喂，你要知道， 反成績可以好好，表面上睇可以係好醒目。個個女人就係靚女，個個好似好企理嘅工人幫佢著埋衫啊！我唔知啊。問題咧，一叫獨立嘅時候咧，哇！佢攬唔過嗰個跨度噶， 係 原來佢未試過咁樣攬噶。咁所以變咗就好得人驚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啲細路自己識埋怨咯，佢個挫折感會好大咯。但係挫折感佢又唔識點解決，因為佢已經過咗解決嗰個麻煩嘅年紀啦嘛。照計咧，細路嘅時候撞板撞出嚟噶嘛，你跌到口腫面青，要幾魚得幾魚。你十零歲嘅時候魚得起啊嘛。喂，你已經就係十幾廿歲人噶啦喎，你仲想佢點魚啊？佢唔敢噶，佢會退縮噶。 呢個好啊，呢個咧一分析 真 係一針見血。 我真係見到。 咁呢個咧亦係咧一陣咧，我哋拉到落去啊，女王講。 係。 香港女人咧，即係。女性啊，冇咁嘅人咧，點解今時今日會俾人話叫做沒女港女咧？ 係 呢個一定有原因嘅。 有，但係咧，我想講咧，阿蕭公子咧頭先講嗰個膠水壺擺落鐵煲鐵板度咧，嗱，我有呢個經驗，唔係本人， 你見過？ 唉，發生過喺我身上邊，係咩咧？唔係大學生喎，係內地嘅大媽。 哦、 我嗰陣時咧就喺深圳有間公司，咁咧我嗰陣時喺深圳住咧，就請內地嘅工人大媽。嗱，你記住喎，佢嘅知識水平係小學都不到嘅，小學六年班都冇。 係啊，未讀過書。 係啦，真係大媽。係啦，鄉下出嚟嘅，字都唔識嘅，真嘅。 咁咧，嗱佢就真係犯咗個錯誤啦，就係嗰啲真空煲咧 ，thermos， 咁咧就教佢 火上面煲。 係，我教佢嗱，裡面嗰個拎去火度煲，煲完之後擺翻入去吸埋個蓋，佢、哦、就成個拎咗去煲。 唔怪喎，點解咧？嗱，因為如果我假設佢真係冇文化，農村出嚟嗰陣啫，農村冇嗰啲咁高科技嘅嘢噶嘛。 係， 你煲就擺個火上面撻火，嗱，我覺得好正常嘅做嗰樣嘢，係咪先？ 因为是煲啊嘛， 煲嚟噶嘛， 系啊，都算叻。 喂，但系我嗰个大猫啊，你嗰个大学生喎，大家有个大字。 嗱，我唔同啊。嗱，其实个概念差唔多噶，同样道理，就话如果一个人由细到大，啲热水都系针定嚟倒喺你面前嘅，你系唔识煲水，正常嘅呢样嘢。你未见过咩叫煲，咩叫煲水？ 我都未见过， 我都可能未见过。哦，咁样样啊，挞着 危险啊。 咁啊，你嗰个污脏嘅水带喺啲房挞着咪 OK？咁問題同即係同樣道理啊！嗱，農村大媽佢面對另外一種限制佢創作嘅原因啊嘛，佢真係連最起碼嘅物質條件可能都冇。咁佢未見過咩叫真空煲，你我覺得反而唔怪佢，都係同樣道理。即係我唔怪個學生嘅，我唔笑，我笑鳩佢，我唔可以怪佢。 勁衰， 唔好怪佢， 我都怪你。你戇居一次，下次唔係唔會咁戇居咯。下次自己識。 唔係佢直插爆嘅呢鑊嘢係。 嗱咁所以調翻轉頭咧，就第二樣嘢啦，就話起碼大學生如果雨過之後咧。照計啦嚇，都會拋棄得再學過。話曬都大學生唔可以衰到落低，但農村啲大媽咧，我真係冇得怪佢啦。我唔知道有咩叫翻轉頭，佢已經係大媽噶啦喎。 係啊， 你唔係十零歲喎，你唔係叫讀飽書嗰只喎。佢連翻轉頭嘅條件可能冇噶噃。兩樣嘢嚟啊， 你睇下個人嘅資質點咧？ 唔睇資質，嗱機遇又好，資質又好。 有啲咧就一遇一次失敗咧，遇一次靚一檔咧，第二次都叻翻嘅。 係啦。嗱，同樣道理，如果你睇翻啲婆媽電視劇，都記得有一個好脍炙人口嘅劇本，叫做《阿信的故事》噶嘛。 係。 阿信都冇讀過書噶嘛。 冇。 佢被逼冇得讀書，唔係佢唔想啊嚇。 係。 被逼冇得讀書噶嘛。咁、其實上嚟講，你可以話佢大媽嚟嘅，係咪先？ 但日本嘅大媽唔同嘅。 呢個好過癮。 同地域有關嘅。 點解日本嘅大媽會咁唔同 日本大媽唔係大陸嘅大媽嚟嘅。 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即使係大媽先算。又嗰句，物質條件唔係最大嘅限制嚟嘅、明唔明啊？即係話你創作其實係有一個所謂客觀嘅環境，甚至一個制度都好，係俾機會你，即係邏輯上叫試錯啊嘛。俾機會你試錯。你錯得嘅係唔緊要嘅，總之唔好死人啦。咁問題你有機會去試錯，你先至會有機會改善同學嘢噶嘛。咁、所以點解就話創意唔係一步到位嘅嘢嚟嘅？就算我哋唔係話擺喺課室裏面教先算啦，即係等於啊，似觀講以前嗰個影壇嘅歷史。喂，你海闊天空，任你發揮嘅喎、哦。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唔係部部片都收噶嘛。 係 啊，十部可能八部撲咗街啊。喂，剩得兩部跑出嘅。咪有成就啦，跟住大家要跟住新嘅標準去做嘢咯。嗱、你一窩蜂又好，再係即係面對嗰個濫做也好，跟住叫再沉咗，又有新嘢出嚟噶啦嘛。 係、啊，因為呢啲嘢， 因為呢個係世間定律嚟噶嘛，就係我哋即係佛家所講嘅無常啊嘛，推陳出新啊嘛，就係當你十步裡面有兩步得，八步 high 咗，或者係唔係好得，咁你就自然會反省啊嘛。因為你個個都想贏到盡嘅，個個都想，咁、你點樣能夠去 materialize 咧？你點樣可以將你嗰個成功更上一層樓，就是、吸收咯？ 只有個成功咧，每一次咧就。比下一次咧、下一次比上一次低啲、每次低啲咁啊減啊減啊咧八折八折八折咧， 係啦， 就唔知去 邊啦。我記得 嗰個邊， 因為學你話齋，你個個都係小龍啊，Bruce Bruce Bruce 嘅時候咧，啲人就睇到厭噶啦。咁你厭咧，你就要再變嘅嘢。你話其實好似 變咗通 咯。Exactly，你話可以張徹咁樣樣，佢係咪十部戲、二十部戲全部一模一樣咧？嗱，佢有一個主軸去貫通嘅，就係仔唔著衫打黃金同埋月，但係佢有變 嘅， 係小鮮肉，但佢有變噶嘛？佢變就係咩咧？越嚟越暴戾，越嚟越血腥，啲腸跌到一街都嚇。依個係後期嘅事，初時都只不過係哼哼哼嘅啫嘛。咁依個咪係一個演化咯，演化係正常噶嘛。 咁咪亦可以咧 inspire 到後邊嘅後輩，譬如吳宇森咪佢俾 inspire 噶啦。 誒，唔好提依個人啦， 咁所以變咗就係話，的而且確就有啲好類通嘅嘢嘅。其實學校嚟講咧，somehow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啲學生去錯，因為一個即係人為嘅環境裏邊， 俾人錯咧呢、這個咧好 重要。應該係俾你錯噶嘛，可以錯噶嘛。 以前咧，喺電視台咧呢種咧導演咧就叫做生番。點解咧唔係我改嘅？這個、呢個咧就管錢嗰人改嘅。因為生番咧，生番咧就係、是、永遠唔聽你話，佢有佢做。咁誒好難。 很難控制到的。杜琪峰就生翻啦。我記得那個啦，同一齊合作叫韋家輝啊嘛。 韋家輝啊， 嗱呢個又係好難得咧，喺學生裏邊咧，兩年內可以咧即刻滿師兼自己獨創一格。咁呢兩個咧夾合作咧就真係咧，你話乜佢就唔係乜，你話東佢就係西噶啦。但係咧嗰陣時我有個宗旨嘅，就係凡係你錯咧，我就開心噶啦。即係你錯就肯創作啊嘛，但係就咁樣，你唔好重複個錯。 冇錯， 即係你咧錯十次，十次都係新鮮而難嘅。 係 鑊鑊金就鑊鑊唔同， 鑊鑊金鑊鑊新。 鑊鑊新呢個咧升級， 係 唔止唔罰係升級。你呢一錯，下次再錯又係咁樣錯。第三次都係咁錯，呢個炒緊。 你就係走啦你， 係即係你唔係呢行噶啦，即係話極你都錯嘅。 點唔明啊呢啲嘢？ 咁所以咧，最緊要你錯。你錯即係話咧，你肯倒翻轉，將嗰樣嘢變成你自己新嘅嘢。 冇錯。 係嘛？倪匡最近都講咧，佢話最緊要就係、是。人類有進步，因為我哋下一代 唔肯聽我哋上一代講啊， 上一代講啊，呢個好重要啊。聽上一代講，咪永遠每一個每一代打個折扣咯。 係 由十足變八折，八折再八八六啊四嘅，多六啊四 嘅 啫嘛。 唔係啊，但係好大鑊嘅就係咧，中國人社會永遠都係咁嘅。你見咧，即係咧，先勝孔夫子咁計咧。你之後再出嗰都係亞勝嘅啫嘛，亞即係二啊嘛，即係佢唔會永遠佢超越唔到啊，因為佢會將前人定喺一個咧無敵神台嘅地位咧。 呢個有一個咁講法，但係話分兩頭説， 係 點解咧？你科學上嚟理解咧，又唔係完全可以咁講嘅。 係， 即係我哋其實科學都一個即係同一個創作過程嚟㗎嘛， 創作嚟㗎， 試錯㗎嘛，即、就、係、是、你靠 proper 嗰啲係 tentative truth 嚟㗎嘛。真理就即係暫時未證明到係錯咁解嘅啫。咁問題就係你會有一個累積過程嘅，亦都即係話你照嘅應該有一個所謂客觀標準。客觀標準係認識到乜嘢叫啱嘅嘢咧，你試下佢係錯唔到的話咧，你用嗰度嚟做一個槓桿嘅啦嘛。由於你有呢個槓桿嘅基礎咧，你有累積增長嗱，好大分別。咁所以點解有好多人留意到一樣嘢，就是、西方社會嗰個進化或者文明進化咧？是跌宕得好紧要嘅，甚至黑暗时代出现是好惨烈嘅、战争啊、瘟疫啊，死好多人嘅。 消磨过啊。 总体上点解佢系累积地上升啊？嗱，呢个好大分别，即系科学上面佢哋认识到一样嘢，佢唔会自己认叻，客观系真嘅嘢咧，佢唔会怼冧你。建基于呢啲客观嘅真理咧，佢有一个所谓累积嘅进步喺度，系好慢、好漫长。我哋去到个临界点突破咗之后咧。你追佢唔到噶， 因為依個係 革命嗰下， 依個係全民嘅進步嘛， 係 依個全民嘅依個質素嘅提升， 同埋一個好緊要嘅客觀標準啊，而唔係話我定於一勝嗰個就係阿勝， 冇錯， 就你只可以係亞勝、三勝，係咁遞減落去。 嗱，依個你諗下，中國社會就係頭先所提嘅嗰個 point， 好人為嘅 ，exactly 就係喂，你諗下點解孔夫子被尊為依個先勝，即係而後邊係亞勝？就嚟又三勝四勝都冇添啊，大佬，你明唔明啊？朱熹都唔能夠叫三勝啦，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喂，依個係一個政治原因嚟嘅，係當時個皇帝認為佢呢套學説對於佢嘅管治有利啊，咁就將佢推崇喺呢個地位。而佢嘅説話，因為佢死 Q 咗啦嘛，你冇辦法去推翻。而後邊嘅人只能夠係喺呢個皇帝認同嘅呢個制度、學説之上咧去作補充嘅啫。你見到今時今日咧？你易经啊 ，OK， 不断咁样有人咧就去白话啊，去解释啊，但有冇人再重新 有个叫新易经咧？ 系啦，有冇咧？冇啊？点解？因为 sorry， 依个版本其实易经里面嘅即系用字用词佢个典故解释咧，系孔夫子写噶嘛？咁 我系删嘅，佢咪改系唔知边个写嘅？ 周文王写， 周文王写 十年啦吓，但系佢里面嗰啲注释啊，系孔夫子以儒家思想嘅角度去写嘅。 嗰个系十易。嗰、那個咧係佢個哲學嘅思想擺落去，但係咧占卦又唔關佢事㗎。 占卦唔關佢事， 占卦係另 坐緊監，周文王坐緊監嘅時候自己喺度畫畫畫。 話佢 係啦。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你俾老子去傳釋咧，依、一個易經嘅話咧，又唔同曬嘅喎。嗰六十四卦，嗰八百六十四爻咧就唔同曬嘅咯。因為係你係受個思想影響嘛。如果你俾韓非子寫，又唔係咁嘅啦嘛。 呢、這個當然， 係啊， 咧就要各家各説。但係咧，我嘅認識咧，認為咧，亞勝唔係等於次過佢。 阿勝咧係因為個皇帝亦俾咗呢個大成至聖啦，呢、這個好厚噶，呢、這個宋明之後俾佢嘅。咁然後咧俾咗呢個之後咧，佢第二個佢冇法子咧用咗個更加超越嘅名銜去叫佢、 嗯。 其實孟夫子咧嗰、那個仁義咧，同孔夫子嘅孔若成人合孟若取義、 嗯， 都是其實 level 啫。我覺得不會叻過孔夫子很多，又不會孔夫子叻佢好多，大家相等。甚至乎被人遺忘的孫子都好嘢。 係、 嗯、 咁到後來咧，都有冇有冇新嘅開發咧？亦有，譬如咧，去到宋明理學嘅時候咧，朱熹啊、孔明啊嗰啲咧，就再將佢咧變成一個咧。系統啲嘅、 嗯， 再到新儒家咧，我哋老師唐君毅牟中心咧、嗯，就用西方嘅理論咧， 呢、這個就好大轉折啦， 呢、這個好大轉折、啊，就係、是、西方嘅講法嚟到去睇中國哲學， 係 咁佢係有進步嘅、 嗯， 都係咧嗱呢、這個咧，我哋成日講咧呢兩個字，好多人咧都認為咧係一定係暴力噶啦，或者係叫鬥爭啦、 嗯， 就叫革命， 革命，嗯。 咁喺中國古代已經有咗呢兩個字眼嘅、 嗯，其實 唔係革命 咧，革命咧係破舊 但立新， 破舊立新嘅。 而家咧好多，尤其政界、香港政界咧，成日講話革命，成日要不斷革命，但係佢革命啱，但係佢冇立新啊嘛， 佢推唔到新嘢出嚟啊嘛， 推唔到新嘢出嚟啊嘛，新嘢係要有一個自己一個理論基礎，你至慢慢將個新嘢咧。建立出嚟 嗱，依、這個我有嘢講，因為咧，我琴晚咧、就即係我私房菜啦，咁樣咁就有一台嘅客人啦，咁咧有香港人啦，同埋一啲香港去咗大陸長住做嘢嘅人， 翻嚟食。 係啦，咁跟住亦都有真係內地人，係、 嗯、 啦，咁咧嗱，有一個 conversation 咧就幾 interesting 嘅，就係咩咧？就係咧，佢就話佢睇嗰陣時咧佔中啦咁樣，佢就話咧以為啲大學生有幾咁有依個高瞻遠遠矚啊嚇，幾咁有能力，佢話咧，但係咧，佢聽完佢哋講之後咧。佢話：你講完一輪，你就話要推翻，推到六八九，係啦，推到呢個梁振英。但係咧，你要你又唔敢講你反共產黨嚇。依一個 point 我 agree 嘅。但係佢後面講一樣嘢就話，佢都冇政綱提出嚟咁樣。咁依個時候咧，我就答咗佢一句啫，我就好簡單，我就話今時今日，我會唔會諗我將來個仔係要讀邊間大學咧？咁樣我話唔會，知唔知點解？因為我老公都未有咯，係咪？喂，大佬，你都未有呢個制度啊，係、嘛？你而家連真普選都未有，佢推乜春夜政綱出嚟啫、根本已經你已經係好多個 step ahead 嘅嘢嚟噶啦嘛，你 plan 唔到啊嘛。正如你會諗我會諗啊，我聽日食咩咧？去邊度食嘢咧？咁樣，但係我唔會諗30年之後我。嗰、那個時候會做緊啲乜嘢嘅？嚇、依個唔係關於你能唔能夠 plan ahead， 而係你唔認為係一個 immediate future， 你唔認為係當務之急要即刻去計劃嘅嘢嘛？ 咁所以點解就係話你有時嗰個環境係做到好鬼死，即、係主觀啊，即係反科學啦、喺咁嘅情況底下，你想有創意好難嘅一件事嚟嘅，即係你政治上固然你講得到，有啲嘢你缺乏啲前提條件嘅。 係 你講乜鬼嘢啊？即係啊，即係自由投票啫，你個制度投完票都同冇投票一樣嘅。咁嗰班自然懶於去投票，你冇得怪人嘅呢樣嘢。咁、所以點解就係話，你如果真係一個科學少少，即係自然少少嘅環境，大家真係可以發揮嘅、我覺得以人嚟講咧，你唔會突然之間會蠢咗㗎。佢哋會有機會係會叻翻嘅呢個。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好鬼死可惜，而家情況就係咁樣。 個制度同埋個環境要許可咯。 而且呢啲你真係要撇除個人為因素先得嘅，因為有啲嘢嚟話老闆啊，即係想孤寒想慳錢，正常嘅。啲阿媽想啲細路贏在起跑線，正常嘅。啲阿媽想吹谷啲細路望子成龍，都好正常嘅。問題點解會令到有一啲人為嘅或者主觀非科學嘅因素出現咗、令到呢啲原本係一啲？好的動力嚟噶嚇，呢啲好嘅動力會產生惡果出嚟咧、就係咁解啫嘛。係 好好嘅。 煩老闆都慳皮嘅，正常嘅喎，係咪先？但係煩老闆想賺錢， 多快好省啊！ 但係點樣令到佢 be convinced 就係話佢依一個 R&D 咧係會帶嚟更大嘅 return？ 冇錯啦。 哦，嗱呢個咧， 我嗰陣時咧喺一間即係大公司啦，即係之前我哋有一集都講過咧 ，L'Oreal 啊，即係我以前係、我係 Longcom 咧，即係前嗰排關公災難嘅難金。我係佢第一個公關嚟嘅，其實咁咧嗰陣時咧，我好有印象就係咩咧？就係、你做一個 event 咧， 譬如啲 PR event，你要計 budget 啦 ，OK， 即係你嘅 production cost 係乜，你請邊個司儀啊，點點點嗰啲咁嘅嘢。咁學你話齋，蕭公子就係慳錢係正常嘅，老細一定唔想使無謂錢，因為每一蚊咧擠出嚟都有血有汗噶嘛，係咪？同埋個市場競爭咁大嘅時候，你而家袋到呢個錢，其實你真係好天斬埋落雨柴，你又唔知幾時又會變咗要蝕錢啦咁計。咁但係咧，好明顯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好奇怪嗰陣時。細路啦，我嗰陣時，但係就係話，我做一個 event， 我計曬所有數出嚟咧，佢要我 guarantee return 啊，即係譬如話，哦，我今次做一個 event 要100万咧，佢要我要四倍或以上嘅 return， 即係目標回報要啊 ，exactly 係，喂，大佬大，我唔係 banker 嚟嘅喎，你明唔明啊？我係關公嚟噶嘛 ，banker 都叫有數計，你嗰叫做行銷喎、 啊，係啊，我係關公嚟嘅喎，咁但係佢就要你計就話，你會出到幾多版喺邊度邊度邊度個版嘅 value 係啦， 即 係量化佢， 量化嚟到去決定。 但係你能夠量化到佢嗰個 coverage 啦，我哋叫做，但係你量化唔到個 quality of the coverage 噶嘛？ 呢、這個佢唔需要添， 係， 因為好多時老闆係唔需要，點解咧？佢交唔到差， 你 個上司或者個老闆咧。都是要交差咧，就俾個實數人睇。 係， 咁你係交到差。咁呢個樣嘢咧，就因為冇咗一個人去決定，呢個係主觀衡量。我覺得呢樣嘢或者呢個 promotion 做完之後咧，影響到個世界點樣，影響個市場點樣。呢個咧係好難量度嘅，亦唔知用咩量度。 呢個咪就似管頭先話齋，要有一個識嘢人出嚟拍心口咯， 有個人出咯， 哼哼聲。 要有人識嘢， 我就話呢個做完就好啦，幾好啦，因為咧我主觀我覺得好。 咦，這個一個 judgement 要啱，即係佢要有好好嘅 判斷力， 判斷力冇錯。 一幅畫嗱，而家俾人笑咗好多次噶啦，幅世界名畫嚟香港展出，你估報道係報道乜嘢咧？唔係報道呢個幅畫點樣好睇喎，係報道緊買幾錢現梳喎。 係 點解咧？因為買幾錢現梳咧，就代表呢幅畫 值幾錢， 值錢啊！咁啊，買幾錢現梳咧，就係、是、一個。數量的量度的單位，但這幅畫是不是這樣量度的呢？我們當然知道不是啦，這幅畢加索或者這個 即是藝術價值和你那個金錢價值你是要掛勾的，沒錯，我說的 一個價值就是他在這個蘇富比或者邊間 拍了多少錢， 拍了多少錢，那就永遠是報道這個錢，就不是報道那個 所以藝術價值， 藝術價值喎、啊， 即其實好多，我覺得好得意就係其實好多嘢你唔係真係有個 formula 計到嘅， 計唔到嘅點？ 而啲人咧一路有個迷思就係佢一定要將啲嘢咧可以 rationalize 係啦 ，rationalize 啦，去量化到啦 ，quantify 到佢啦。但其實並唔係咁啦。我舉一個例子，一個好嘅 PR event。OK，對我嚟講就係佢除咗有 coverage 報導之餘咧，佢係真係喺你嘅 target audience， 即係你想接觸、你想要嘅嗰個客群裡面咧、能夠達到一個好好嘅印象啊、因為佢今時今日佢睇完呢一個 event， 佢知道呢件事發生，跟住佢未必即刻去買嘅，但 係 佢中意你個牌子， 已經好好啦， 已經爭好遠。但係呢個你量化唔到喎，你計唔到錢 嘅。量化咧可能係經過一個好長嘅時間，譬如你嘅生意咧一路 sustain， 系 咁咧一路慢慢進步，咁呢個其實都係可以量化到嘅、 嗯。 但係咧、老細唔會相信呢個咁嘅數字，點解咧？呢、這個數字要等啊， 係有時差， 係有時差，有可能等三年，係等五年，佢睇唔到咁遠。所有喺香港啊，喺而家國內啊等等地方咧，資本主義地方都係用一個咧叫做。招種樹晚界版、最緊要快快脆脆翻到嚟，咁、最快脆就係今日你做咗一個工，做完一個公關，聽日有幾張報紙 cover 咧？仲有喎、個報紙 cover 咧，咁報紙啊嗰、那個尺寸有幾多喎、都計埋喎。 我就係咁樣計錢。係 啊，佢唔知道咧，嗰、那個尺寸係同你嗰個市民大細冇關係喎，係同你嗰日嘅意味有關係喎。 其實你知唔知好戇居嘅就係咧，我點解話你量化唔到？ in terms of 個 quality 就係咧係好低能啫。你要人哋多報道嘛？譬如我哋要跑數咧，即係個 event 舉例100万，咁我要跑400万 return 俾佢。咁但我真係爭好多啦。譬如我美容版啦 ，OK， 我 secure 到係200几万，我仲爭100几万。咁邊度值錢咧？就係、是、娛樂版啊。咁我好簡單，揾一個姐仔，到時咧烏身執嘢嗱，好肉酸，但係咧烏身執嘢有 事先。咁可能會得喎， 係啦，但係咧佢烏身執嘢關你個牌子咩事？哦，好簡單啫，黐一條 banner 喺度咯。 咁佢睇到嗰個 banner， 係啦，佢烏身執嘢嘅時候，可能佢見到 好得人驚喎。 come 啊，佢見到個 come 字，但係佢唔知係 long come 嘅喎。咁你都計㗎啦。 我就只能夠話呢啲係即係急功近利到直頭完全變態，冇常理，唔係變態。阿次官都識講。你的而且確需要有一個人出嚟有本事、有判斷力拍心口話呢件嘢得，點解咧？商界唔係亂嚟嘅。我講翻我啲老人家年代係點衡量量化呢樣嘢？你係攞三個參數噶，唔係一次過噶嘛？第一，你係要有一件嘢，即係好似你第一個參數乜家伙咧，就係、是、到啲咩渠道啊、乜嘢版面啊，你係攞唔攞到呢個所謂溝通渠道先？第一樣嘢就量化量呢樣啦，你使咗嘅錢係攞咗幾多所謂 eyeball， 你啊？第二樣嘢 eyeball 之後咧，你就記得噶嘛。第二個參數咧就係話人哋認識，明白嗎？未有價值判斷，知唔知有冇聽過呢個牌子啊？知唔知有冇聽過呢個品牌嘅產品啊？然後 check 翻你喺邊度聽過，諸如此類。第二個參數，即係話你已經成功有一個所謂渠道嘅單方面推出。去到對方收到， 係 點樣？出與入，你要攞兩條數，你先知嘅。但係未到位噶嘛。第三個參數就叫認可啊嘛，即係 approval rating。次官好明白㗎啦。你劇集出街，你套戲出街，你問下觀眾受唔受落先啦，大佬。即係話你有渠道你有一個參數送出去嘅。 啱啊！ 接收嘅， 收翻嚟， 收到， 咁啊 有效。 所以 最後到呢個品牌有效咧，就 approval rating， 係 三條數要通 啊嘛。我知，但係咧，蕭公子太遲啦。對於我當時急功近利嘅冇 sense， 拍唔到心口，拍唔響嘅嗰陣， 佢冇判斷力啊。 Exactly， 嗰陣老細咧，佢唔會咁諗，因為點解咧？你講咧個 approval 咧係喺咩位咧？就係、是、你揾一啲 opinion leader， 跟住進行一個小組討論啊， 天光啊，個天光啱啱天光， 五六份啦，你可以咁。 瞓咗幾覺啦，已經 呢個咧，我哋又領略過，就拜後過，因為咧好多公關公司咧，佢要揾人咧去食飯，或者揾人去頒獎等等。咁咧點解要揾呢啲人咧？咁樣四圍翳，因為咧佢嗰陣時咧就唔係計呢個獎俾人睇到先，係計呢個人有冇知名度啊？知名度又有個分嘅喎，有喎。呢、這個知名度多人認識佢，於是乎咧，佢頒獎或者佢參與咧，於是乎多人咧就會睇到啦。但係唔係合適咧，未必知。 係、 嗰個知名度可能係 negative 嘅喎。 係啊， 嗰、那個係 阿李華話齋，求其揾個肉蛋姐仔。 係 咯，係 啊， 啊，你好高知名度，啊、我認可你啲乜嘢咧？ 咁就咧就同佢嗰件產品完全無關嘅喎。 係啊， 咁但係咁咧，佢叫交差，點解老細會高興？啊！原來揾到呢個人嚟喎，佢走去握手開心喎。但呢個人究竟係唔係同你嗰個製、你嗰個產品有關咧？係咪幫到你嘅產品睇到佢嗰個長處咧？係冇計 嘅。其實好簡單啫嘛，即係阿姐仔貼咗嗰條咁嘅品牌嘅名嘅呢個 sticker 喺個手臂度，佢烏身跟住話影完之後出咗嚟，可能唔係成個名見到曬嘅 ，L A N C O M E 就見到 C O M E， 咁同埋。唔關你個產品事，你唔係賣風光產品啊嘛， 係啊， 係咪？唔 related 嘅喎，但係佢哋都開心嘅。咁你話呢啲咪就係港女咯，何良咯？我上次嗰集鬧得好開心，其實係㗎，只不過係佢係高薪厚職嘅大媽， 又喺呢個社會咁巧。 又話到事， 用到佢， 但係可以喺一個咁封閉嘅環境裏面好成功、好安逸咁生活， 冇錯， 仲可以話到事。 係啦，中產嗰啲跟住鬧人哋佔領啊，話人哋拉布嗰啲，咪就係呢啲咯。 咁你搞咗一輪輪之後咧，可能咧第二個月已經冇人記得佢係邊個啦。唔緊要，最緊要當下嗰次 佢交到差， 交到差，同埋咧嗰次咧係做咗嘢。咁係唔係後邊經過一個長時間之後，係會使到嗰、那個？產品 風行咗咧，或者係聲明好咗咧，啲image做咗咧，都冇計過嘅。 係啊，咁所以變咗有啲係照鏡嘅。同樣呢班大媽咧，中產離地咧，影射出嚟乜家科咧。咁所以啲小朋友而家讀書咪就咁樣。 係一樣。 所謂贏咗起波先，我即係剔曬㗎啲 box， 就係話我做咗啲乜嘢嘢啊，我考咗咩功課啊。交咗咩作業啊？去咗邊度旅行啊？有冇寫咩報告啊？即係你係交到差咯。 呢個咧好似好叻咁啊！編劇你寫得到個監製或者寫到個老細中意嗰場，中意嗰啲人物，咁於是乎你就交咗差啦。其實咧係咪一個結企嘅結構咧？ 係咪真係 冇人知 吸收到改良到？你係咪學到嘢？喂，冇人計較呢樣嘢㗎。 咁所以咧，你咪睇到咧，一到咗。頒獎禮就哥多謝呢個哥多謝嗰阿姐，係因為佢阿夫，佢阿夫你做 你見你先出到世嘅， 係啊，你出到世，係唔係最後嗰樣嘢係最好咧？就冇人知，因為佢冇咗個客觀評價啊嘛。 冇錯， 個客觀評價就係知識嚟噶嘛。結啦，一講知識就慘啊！咩叫 drama？drama 有個理論噶嘛。你唔知咩叫 drama， 同埋個理論係經過實踐，即係你話齋嗰個拍到心口嗰個人係好重要， 啊、 因為佢識理論之外咧，佢係經過咁多年，佢睇過十部邊兩部成功，無數咁多個十部， 同埋佢有個底韻喺個心裏頭嘅，所以咧以前咧有句説話好好笑嘅，喺某大公司咧流行噶啦，佢話咧喺我哋公司裏邊咧，唔係個老細講啊，啲員工講。只有中意與唔中意，冇啱與唔啱嘅。咁所以咧，呢句説話咧就係揸住咧，就愛嚟做佢人生導航啊，做嘢導航啊。呢個點問我點解慢慢就會得咧？好簡單，咪就係呢個導航啦。如果嗰個人係佢話嗰個係標準嚟嘅，嗰個標準咧係真係符合到嗰個戲劇標準咧，咪 OK 啦。咁就真係好好。如果個標準是錯了的或者不是的，他喜歡那些剛剛就是 只要他喜歡， 只要他喜歡的，沒有剛與錯的，那麼誰個做剛與錯，做剛的一定會走，就越做越渣，因為買他喜歡而已， 越幣驅逐良幣，這 就是這樣的 情況，跟學生一樣， 教育一樣，跟你講到一樣，完全 即是有創意就是領東西，出事了， 創意死亡症咧咁啊簽落嚟啱噶啦，呢個創意死亡症冇錯噶啦。 因為創意係有代價嘅，創意個代價咧喺一啲大機構裏面咧係佢唔願意承擔嘅。而創意嘅累積係創意係一個學習嘅累積嚟嘅，即係你不停咁樣學，不停咁賴，不停咁學，不停咁賴。In the end， 你嘅創意就更加精準啊。 可能係咧，就係呢個經過好長時間。錯了個累積，錯幾萬次，就至你揾到個揾到你嗰條路啊！呢條路咧，仲有陰功，唔係今日得，聽日今日得，聽日就會唔得，聽日都可能真唔得噶，未必定你錯完一萬次，跟住你揾到條路 得成世嘅， 得成世嘅，冇得成世嘅，冇得冇成世嘅。 但係你嗰個知識或者經驗累積，就係幫助我哋縮短嗰個， 縮短咗係， 即係你唔需要。即係重新發明嗰個碌，你先識碌嘅大佬啊！即係有好多嘢其實已經係累積咗咧，照計咧，我哋啲鬼佬成日講，你佢係 body of knowledge， 就係話你有一個知識嘅基礎喺度，你喺個基礎上再去試錯的話咧，係唔緊要嘅。 咁你係 你跌極都會後 咗嘅。你有個底啊嘛， 有底啦。咁問題就係話，到底例如話某幾個行業啊嘛，叫環境甚至學校都好凄涼嘅。究竟有冇人尊重呢個累積先？嗱，你好好古怪，明唔明啊？ 即係以前紫砂茶壺，係啦，邊個人類係好尊重個紫砂茶壺裏邊嘅茶積咧？大部分咧揸住個茶壺就鬧先啊！咁鬼污糟嘅，做咩唔洗咗佢啊？咁如果佢係金科玉律咧，佢只有佢啱咧，就你即係除非唔打佢工，打佢工就你鏟唔切，即刻鏟咗佢啦。咪你咪點請你啊？係 啱， 叫極你都唔做。 咁所以有好多嘢係好唔科學嘅，而家睇到感覺得到嘅。咁所以我哋個人感覺一回事啦，次官都累積咗咁多經驗喺度。咁但係問題你留意翻我哋而家個環境嘅社會裏邊咧，有幾多真係好似話所謂拍得心口嘅人 係少咯， 係會尊重同埋會令到啲嘢係累積同埋可以交到棒。 我哋咧， 我哋接先， 我哋咧又。 青黃不接好大鑊 嘅 呢個，歡 迎啲聽眾咧，或者我哋嗰啲睇我哋嘅咧，又俾啲意見啦。即係我哋講完，我哋 唔係淨我哋講曬嘅嘛，我哋話啱曬 嘅 嘛，係 open， 大家咧又可以咧上去網嗰度咧俾意見， 係啦，俾啲意見， 多啲 feedback， 集思廣益， 或者對我哋嘅節目有咩意見咧，都可以俾埋我哋， 我哋 改良啊嘛。 我哋聚賢堂係逢禮拜五啊嘛， 係 啦，十一點鐘 講得到係聚賢堂嘅廣開言路㗎啦。 唔係淨我哋三個啊嘛，將來咧亦未必我哋三個，我哋請好多嘉賓咧都係。另外一個賢啊，就係賢德嘅賢啊，都係一齊咧同大家咧分享我哋嘅經驗，嚇，好嘛？咁啊，差唔多啦，今日 好， 好，拜拜， 下次見，拜拜。